出谷记第二章。有勒卫家族的一个男子娶了勒卫家族的一个女人为妻，这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见他俊美，就把他藏了三个月，以后不能再藏了，就拿了一个蒲草筐子，涂上沥青和石漆，把孩子放在里面，将筐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丛中。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，想知道孩子究竟怎样。当时法郎的一个公主下到尼罗河边洗澡，使女们在河边上徘徊。公主发现芦苇丛中的那个筐子，就吩咐自己的使女将筐子取来。他打开一看，见有一个孩子正在哭啼，就动了可怜他的心，说这必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。孩子的姐姐就对法郎的公主说，你愿意我去从希伯来妇女中给你请一个奶妈，为你乳养这个孩子吗？法郎的公主回答说，你去吧。少女便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，法郎的公主对她说，你将这孩子抱去，为我乳养他，我必给你工钱。那妇人就接过去乳养这个孩子，孩子长大了，那妇人就把他带到公主那里，公主遂收他做自己的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梅瑟，说因为我从水里拉出了他。过了许久，梅瑟已经长大，有一次出去探望自己的同胞，看见他们做苦工，又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一个同胞希伯来人，他向四面一望，见没有人，便将那埃及人打死，将他埋在沙土中。第二天他又出去，见两个希伯来人打架，就对那无礼的一方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？那人回答说，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？难道你想杀我像杀那埃及人一样吗？梅瑟就害怕了，心里想，那事一定叫人知道了。法郎听说这事，就想杀死梅瑟，而梅瑟却离开法郎逃走，去了米德扬地，坐在井边。米德扬的司祭有七个女儿，她们来打水，灌满水槽，要印父亲的羊群。别的牧童来了，赶走了他们，梅瑟便起来保护了他们，也印了他们的羊。他们回到父亲勒乌尔那里，父亲问他们说，你们今天为什么回来得这么快？他们回答说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摆脱了牧童的手，还给我们打水印了羊群。他对女儿们说，他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去请他来吃饭？于是梅瑟决定住在那人那里，那人将自己的女儿七婆拉给了梅瑟为妻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梅瑟给他起名叫格尔雄，因为他说，我在外邦做了旅客。过了很久，埃及王死了，那时以色列子民由于劳苦工作，都叹息哀嚎，他们因劳役所发出的求救声，升到天主面前，天主听见了他们的哀嚎，就记起了他与亚巴郎、伊撒格和雅各伯所立的盟约，天主遂眷顾了以色列的子民，特别垂念他们。